就像风的线条，总是在我的眼里颤抖。微笑挂在你的嘴角，荡漾我的情怀，总是叫我无法言语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远的远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。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远的远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街上。

跟你坦白，回头望尾班车一早到达，仍然会抚摸你的指甲。再见你，但愿会有对白。仍然未着起耳朵听你流汗，仍然未爱，但力气已经发光。谁会借用余下的一半睡床？谁都将会越过越忙？明天我便会，明天你或会，谁将会令谁？手不一定配，接住未来的烟灰，再会，但愿会，然后便会，仍然未信永别比拥抱容易，仍然未快活难过已经开始，时间有限。谁将会令谁的心灰？明天有没有，总也后悔。不一定还有约会，现在这对手不一定配，接住未来的烟灰。最后望着漫天的浮云，又给了老人，望着你的好。会，谁将会令谁的心灰？明天有没有，总有后悔。不一定还有约会，现在这对手不一定配，接住未来的烟灰。再会，但愿会，然后便会。